们笑什么呀？ 笑得我这老婆子啊，有点儿放啊！ 老奶奶，老奶奶，您仔细瞧瞧，我是哪一位？老奶奶， 哟，这位同志，我看着你眼熟，怎么认母亲？ 老奶奶。 别说是糖水，奶奶就是把糖罐子抱来呀、啊，也不心疼。等着奶奶给你拿起来。 哎、奶奶，我跟您闹着玩呢，您、哎、怎么还当真呢？ 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 看，看看， 这是练把式的还是卖艺的？是耍猴的还是唱戏的？怎么这么热闹啊？啊？原来是两位中学生推着小车串胡同来了。哟，这谁呀？这不小崔吗？来来来，让我看看。哎呦，别躲别躲，让我看，让我看看。 哟，可不是小崔吗？哎呀，我说玉海呀，你爹妈可都是念书的人，供养出你这么一个卖菜的儿子，哎呦，真是不简单，不简单呐！哎，也算是给你们家光宗岳祖改换门庭。得，今儿我照顾照顾你，带什么好的了？给我称二斤。 你小瞧人，我伺候不着你。我不干了。 小翠啊！ 刘经理的小姐也来了。哎呀，我说你们老刘家都选了个什么坟地呀、啊？啊，这怎么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，一本接一本都赶上这行了？哎呦，真是有出息，有出息哦！ 我们一不放高利贷，二不当寄生虫，只要是对社会主义有好处，我们多几个干商业工作的，您说这有什么不好啊？ 是啊，有什么不好、啊？ 你是售货员，我是顾客，你对我说话嘴可客气点啊！ 你有来言，我有去语，你要买什么？ 我呀， 我买。 哎，你别当了。 我呀，什么也不买，就是想看看你这双手。 不卖菜可不卖手啊！ 那你要卖，我也买不起呀。 你真的要看？ 真的要看？ 那你就看吧，看吧，看吧。

你好好休息休息，我走了。 大才大人，小才小，说我没用，最好别用。没想到我这两句话会给崔玉海带来这么大的影响。哎呀，刘宝忠啊，刘宝忠，你好糊涂啊！我找他去。 售货员的苦我实在是受够了。 你胡说，咱们都是青年，说出这样的话你也不害羞？ 春秀，这不关你的事儿，把行李给我，让我走吧。 小崔， 把行李给我，让我走吧。 小崔，你知道吗，你走的这几天到处找你，王书记为了你的事儿都几天几夜没合眼了，你还不好好想想。崔玉海，你发狂言，你算个什么好青年？ 你白浪费，等你走了，你就会一人带你爹妈，不接男青年人。

敢报仇，扫公部的门。 Yeah.

忠心。 听众朋友，越剧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，再见。